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挚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经验告诉湘江，要想结束夫妻纷争，就让对方说最后一句话。饶是如此，妻子还是没有即刻闭嘴，还要盯上一句，明天早上对儿子态度好点，主动一点。湘江唯有点头。湘江17岁当兵，深谙服从命令乃军人之天职，在单位服从领导命令，在家中海云是他的领导，理解的执行，不理解的只要他答应了的，保证说到做到。因此次日晨与儿子不可避免碰面的时候，他对他态度很好，很主动。当时彭飞正在跟妈妈商量高考报志愿的事儿，老师让今天就把高考志愿交了。彭飞第一专业是新闻传播，新闻传播人大比清华好，他割舍不下清华。海云让他自己定，最后彭飞定，就清华吧。正合海云之意呀。当年海云学西班牙语，也曾在北外和北大间犹豫。上大学固然为求知，如果说求知是根本，好比里子，那么大学牌子就是面子。买东西讲究性价比，上大学讲究理儿面儿比。综合比，清华比人大好，如同北大比北外好。湘江就是这时候过来的，接着儿子的话说，当然得是清华，清华北大是所有母亲的梦想。貌似打趣妻子，实是向儿子示好。彭飞一听到父亲的动静，马上起身，同时收起了志愿表。海云让他不要急着收，把二志愿、三志愿也看看，他不看，说他要是沦落到得上二志愿、三志愿的地步，不如上高四。同学们管复读叫高四，复读一年再考的意思。此言一出，湘江胸中的那座火山一下子有了喷发的缺口，合情合理吼叫起来，复读一年再考，说得轻巧，一个高三就能把全家人折腾死，再来个高四还让不让人活了。彭飞按部就班，把志愿表放进书包，扣好了书包盖，将书包背上了肩。父亲的是好是危，父亲这个人与他如同空气。海云赶忙地对湘江说，菲菲的意思不是说要复读，是一定要考上第一志愿。湘江推开了妻子，正面正视命令儿子，把二三志愿看看，我们费劲巴拉的给你弄了，你就得看，现在看。 横飞，背书包走，没能动得了。他挣了一下，挣不动，身后书包在父亲手里。湘江手拽书包，双腿如钉子钉在地上。那腿是散兵的腿，练过的。湘江撒手，到上学时间了。 海云，不是我说你。 湘江一字一顿，拽住书包用力下拉。 这个孩子真是给惯得没样子了，真不能再这样下去。 知道知道，但是我现在得抓重点，现在的重点是高考。趁父亲跟母亲说话的功夫，彭飞猛劲儿一甩身子向前一冲，湘江没防备，给拽趴到了地上，手抓住书包没放，被拖着在地上滑行了一段，狼狈愈发的令他恼怒，他就勃然大怒，对妻子叫： 他不说他不上大学了吗？不上大学还高考什么？ 抓住书包站起来，扫马路拾破烂，不花老子的钱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话当放屁吗？屁都不如。话音刚落，猛然趔趄着向后倒去，他拼命挣扎想保持住身体的重心，却是连连倒退几步后，一个屁股墩重重地跌坐在地上。事后意识到，在他用力拽书包的时候，彭飞把双臂从书包的背带里抽了出去，单方面放弃，湘江跌倒于自身的力，用力越大跌得越狠，他用力狠。海云惊叫着去查看搀扶，这功夫彭飞从家中消失。彭飞骑车走，向学校方向走，下意识走，他没必要再去学校。有人在后面叫他，他双脚撑地捏闸站住，回头是罗天阳，站在辆二八男车上，一扭一踩地骑过来。罗天阳身高不足1米65，二八男车对他是有些高了，就这还是看在他高考的份上，他父亲借给他的。罗天阳的第一志愿是参加空军招飞。从前罗天阳和彭飞关系一般，不好不坏，同学之间关系好坏除性格爱好，物理距离也很重要。罗天阳因个头原因一直坐教室前面几排，彭飞因同样原因坐在后面。决定参加招飞后，罗天阳主动接近彭飞，并不讳言动机。招飞身高要求最低1米65，他不够，可他才19岁，还会长。彭飞的父亲是空军，他希望能帮忙把这话说说。他自己的父母不管他的事儿，不是不想管，是没能力。二老连什么是高考志愿，什么是高考专业都分不清，他的一切都由，只能由他自己定。罗天阳学习成绩一般，考好大学难，考不上好大学想改变命运难。两难之际，空军在学校门口张贴了招飞宣传画，蓝天歼击机，戴头盔的歼击机飞行员，下面还有一行字：你想拥有一架自己的战机吗？请加入空军吧。足够吸引，足够刺激，当场令很多同学激情澎湃，跃跃欲试。罗天阳的决定却是冷静思考后的选择。一，空军招飞因身体政审方面格外严，文化分相应放得比较低。二，当飞行员 不失为一条好的出路，于虚荣于实惠都是。彭飞回绝了罗天阳的请求，典型老百姓思路，空军大了，在空军做饭的也是空军，管什么用啊。好，他父亲不是做饭的，是师领导，慢说才是师领导，他就是军委领导也没用。如果说别的事情上托托人找找关系还能行，这事儿想都别想。招飞是干什么呀？是挑飞行员，是要把价值数亿的战斗机和你的小命交到你手上。在这种事上开后门，谁敢呢？忙没帮上，道理说的令人信服，明显不是推脱。二人关系经过了这么一番后，比从前近了些许。从彭飞没带书包，得知了彭飞不考大学的决定，罗天阳非常不以为然。如果他是彭飞，绝对计划不变。回到家，该吃吃，该喝喝。考上了大学，对不起，你既然自称是老子，您就得供我。不就是碍于尊严吗？在生存面前，尊严算个屁。这些个条件优越的干部子弟啊，完完全全不懂事儿，懂事儿的没条件，有条件的不懂事儿。世界也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平衡着。罗天阳在心中感慨着，默默骑车。一个想法突然蹦出，未加琢磨，脱口说：“哎，要不你也参加招飞？军校不光不交钱，还发钱。”彭飞的回答斩钉截铁：“绝不当兵。”看他那样，我就够了。罗天阳不吭了。但越琢磨越觉得这想法好。尽管彭飞父亲不在飞行部队，但总是在空军呢，还是一级领导，不像自己的父亲，小工人一个，不光跟空军，跟整个解放军都完完全全的够不着。招飞这事儿也许不是有人说句话就能成的事儿，但彭飞他爸绝不会一点用没有。如果彭飞能参与进来，他罗天阳就好比在道路不明、情况不明的艰苦跋涉中有了个强有力的同行者。招飞是够条件就要，谁对谁都不会形成竞争。罗天阳父母是棉麻厂的工人，父母的父亲也是工人，他生在胡同，长在胡同，一家五口住四合院的东屋，屋里冬天太阳不肯光临，像个冰窖，夏天过午不久，太阳就热情洋溢，驾到了，金灿灿的直射东墙，如蒸如烤。厕所，胡同里的人叫茅房，在院里。一个茅坑，全院近20口子男女共用。小学的时候，罗天阳觉着学校的厕所真好，水泥的，下多大雨都不怕。家里的厕所是泥坑，有一次，一个女的下雨时候去，一滑，一条腿插进坑里了。正值做饭的时候，家家户户用水。院里头只有一个水龙头，他呢，在那里刷洗换下来的臭裤子、臭鞋，一弄半个小时。中学厕所又进了一步，随时可以用水冲。中学因是重点中学，同学不像小学似的，都来自附近的胡同。有一个叫大熊的同学，家在市政府，他去过。大熊家的茅坑是坐着的，白瓷儿的，厕所里有专门的洗脸池， 白瓷儿的，这种厕所他只在电影里见过。那次他进去后，什么都没干，又出来了，直到离开大熊家，方把憋着的那泡尿撒进了路边的冬青树丛。他不知道大熊家那厕所用完了该怎么冲水。那不是他家的茅坑，小学的旱厕不用冲，也不是中学的厕所，水箱旁边有根绳一拉就行。不会又不问，宁可叫尿憋死。罗天阳没去过彭飞家，放学与彭飞同行路过几次，严格说路过的不是彭飞家，仅是他家所在的那座大院儿。进门一条永远整洁的柏油大道，道两边两排笔直的参天大树，从院外看去，视野的尽头是树。树后边是什么？应该是房子。什么样的房子呢？房子里什么样呢？不知道。很想知道，绝不问，小心翼翼掩饰局限，自己探索。在彭飞进院后，借着目送远远的向院里眺望，不敢离得太近，驻足太久。有一次他因此被门口哨兵注意到了，幸亏在对方欲走过来查问前，他骑上车逃走了。大熊家已经让他感到震撼了，都远没有到这个程度。视野局限会导致人的想象力贫乏，也会导致无限的放大，也许二者压根儿就是一回事情。放大的不仅是诸如厕所之类的具体事物，更是这具体事物背后的地位及权力。罗天阳对彭飞苦口婆心，哎，你说你在你爸面前吃口饭都嫌噎得慌，那再不花你父亲一分钱是你的原则了？彭飞点头，罗天阳也点头，接着说，上军校当兵也不愿意？彭飞再点头，罗天阳也在点头，加重语气接着说，扫大街拾破烂得算是赌气吧。这次彭飞没马上点头或摇头，面对罗天阳的冷静诚恳，他不能不也冷静诚恳。罗天阳注视着他等待回答，片刻后他点了头。罗天阳轻吁口气，该同学还没不懂事到不食人间烟火的程度，说，好，那你只能参加空军招飞，它基本符合你的所有原则。你看啊，罗天阳单手撑把，腾出只手伸出一个指头，不用花你爸的钱。伸出第二个指头，不能说穿上军装就是兵，飞行员算什么兵啊？这你比我清楚。伸出第三个指头，从前途的角度说，飞行员是一条不错的路。彭飞沉吟，罗天阳进一步说，先报个名，想去去，不想去不去，两个选择，名都不报，想去也去不了，没有选择。最后这句话彻底打动了彭飞。对，先报上名再说，马上。罗天阳本想利用中午时间去的，见状当即决定舍命陪君子，不上学了，一起去。他们来到报名处，负责报名的小军官给他们一人一张表，让拿回去找家长签字，父亲母亲 都得签，少谁都不行。说完便低头看他的报纸。鹏飞沉着的用商榷的口吻说，报上名先参加体检是不是更合理一些啊？你们体检很严，身体不合格直接 pass， 省得我们白跟家长啰嗦。想法很简单，不到非惊动妈妈时不惊动她。小军官从正看的小报上抬起头来，注意地看鹏飞一眼，身条挺拔，五官端正，毛色乌亮，着装整洁，不像一般老百姓家的孩子。一般老百姓家的孩子也不会这样说话，人家都是双手接了表格答应着走，二话没有。你牛什么牛啊，想显呗也得分地方，自我中心，自以为是，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，这种人就是欠刺儿。小军官又低头看报，看着报慢悠悠地说，先参加体检后再跟家长说，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？还得麻烦你们多捧一趟腿儿。我们只想我们这边了，只想招飞体检呢是个系统工程，初步体检过了得集中起来住复检，复检三天，市里查完了省里查，从头到尾查下来要费很大的劲儿，得花很大一笔钱。我们担心给你体检完了你身体合格了你家长不同意，所以想啊一定得先让家长签名同意才行。你看呢，一边是你们得多跑一趟腿，一边是呢我们可能白给你体检一次，都是成本，怎么做用你的话说才能更合理一些呢？鹏飞不说话了。罗天阳始终不说话，一来自己事业局限甚严为好，二来有事由鹏飞出面能者多劳。小军官没听到回答，这才抬起头微笑着，你要也想不出更合理的办法，就照规定先去找家长签字。说完看报，再也不看他们，只是一只手放在脸前，手心朝里向外摆，如同轰苍蝇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贺西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在报名处，小军官说完了看报，再也不看罗天阳、彭飞他们，只是一只手放在脸前，手心朝里向外摆，如同轰苍蝇。彭飞对小军官的讥讽全然没有感觉，令对方白费了功夫。他骑上车扭头就走，直奔父亲单位，急不可待。一路上一个画面在脑海反复的闪现，进门把招飞表格拍在他办公桌上，签字。罗天阳看得极准，扫马路拾破烂得算是气话，真不考大学下一步怎么办，他还真没想，真想还是真没辙。空军招飞宣传话他是看到了的，可没往心里去，绝不当兵是心里话，却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偏见所致。兵和兵是不一样的，连罗天阳都知道，飞行员算什么兵啊？就算是兵，也是兵中的贵族。当年，父亲想当飞行员，没能当上，那么如今，自己就当给他看。政审和文化没问题，就剩身体。身体目前也没发现问题，妈妈一直说他身体方面遗传了父亲一流的基因。对了，当年父亲为什么被飞行学院淘汰了这事儿，他没说，他向来只说自己光辉的一面，彭飞也没问过，没兴趣。像他那么优秀都会被淘汰，因为什么呀？私下里某些方面，彭飞不得不承认父亲的优秀。这事儿得想着问问妈妈，好引以为戒。思路畅通，思绪飞扬，扬眉吐气的快感在全身鼓动，一下一下用力快速登车，将一个一个骑车人甩在后头。费劲儿踩着二八男车的罗天阳更是不知何时不见了踪影。嗖嗖的骑着车，彭飞又想，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个思路问题，思路通了，一通百通。湘江在办公室接电话，海云的。海云轻易不会在上班时间打他办公室的电话，显见得这个电话对他的重要。电话中海云这样开的头，你最近下部队不下呀？湘江说不下。哦，哎，你看啊，湘江，菲菲吧还有几个月高考，这个阶段呢我得重点保障她，家里头多个人多个事儿。我想啊，如果你实在下不了部队，得留在市里，能不能去招待所住一段时间呢？湘江万万没有想到，身体一挺，忘记了受伤的臀部，一阵剧痛让他差点没能哎呀出声，手扶桌子费力地起来， 站着接电话。听你这意思是，我现在在家里，不仅帮不了你，还成了你的负担。你不是负担，菲菲也不是，但是你们俩在一块儿就是。我总怕你们俩一句话不合就呛呛起来，一天到晚低着个心。父子关系本来就不好处，你们俩在一块儿的时间又太少，这种情况下有一点误会就容易形成碰撞。他小的时候还不要紧，闹完了他顶多哭两声，你呢也不会真往心里头去。现在不一样啊，现在他成年了，两个成年人闹起来对两个人都会是很深的伤害。我夹在你们俩中间的那个滋味，我这人脆弱啊，担不得事儿，受不了家里头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，更担心呢会因为这个影响到你的工作，他的学习。湘江苦笑，哼，你更担心的是啊，怕影响到他的学习吧。 湘江，同情达理一点好不好？现在儿子高考是这个家里的重点，当然当然，这都不应该成为他顶撞父亲的理由。湘江，你批评的对，我对孩子的教育是有问题，过分周到，过分关心，过分的呵护。 这时候门外传来一声报告，显然海云在那边听到了，急急忙忙抢着说， 我再有几句话就说完，菲菲自身也有问题，问题很多很大，十八九岁正是青春期叛逆期，这些事儿我理论上知道，但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。这两天发生的事我也很意外，没想到他竟能这样。这孩子是不大像话，太不像话，很不像话，要不那天我也不会打他。这些问题高考完了我会跟他总起来谈，算总账。现在啊，现在湘江，还是那句话，抓重点。 门外的人再次报告，而电话那头的海云如果得不到明确的回答，显然就无法安心。湘江长叹着说了句， 我今天就去住招待所。 挂了电话，对着门外说， 进。 是军武科参谋，报告说二团的那个死了的战士父母来失礼了。湘江怔住，那战士的父亲来过了，各方面都谈妥了，怎么又来了？参谋强调说，这次是父母亲一块儿来的，当时母亲受打击太大动不了，一能动就来了。他想让他儿子评上烈士，政委已经去招待所看他们了。湘江沉重叹息，参谋走后他一屁股坐下，又哎呀一声站起。早晨那一家伙着实摔得不轻，别是尾骨骨折了就好，现在他已然是内外交困。他决定马上去招待所看望牺牲战士的父母，顺便跟政委请假去趟医院拍个片子。刚要走的时候，鹏飞到了，把一张招飞表格放到了他的面前。湘江难以置信，知道儿子问题很大，没想到会这么大，就因为说了他两句就要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。就他这么脆弱，冲动鲁莽，不计后果，心胸狭窄，别说飞行员了，干什么也别想干好。 报告！ 门外传来喊声，湘江没马上说进来，而是先看鹏飞，意思明确，我要工作了。同时把面前的招飞表一推，自觉是轻轻一推，可那纸儿显然是太轻薄了，划过桌面漂浮落地。鹏飞弯腰拾起， 掸一下上面的尘土，重新放到了父亲的面前。 你到底想干什么？ 湘江低吼。除了飞行学院，别的大学我不上。 滚！ 湘江完全说不出别的话来。鹏飞一笑，退出。鹏飞骑车走，信马由缰，沿着林荫大道进家属区，路过军人服务社、师部卫生科、士兵食堂。风儿迎面吹来，真正是兜风呢，痛快极了。下班的军号声响了，把他从遐思中拽回现实。中午了，车把向右一扭，回家拿书包上学。上午没上课，下午不能再耽误，他还得高考。听到门响，海云以为是湘江，待看到回来的是鹏飞，喜忧交加。喜不必说，早晨儿子在那种情况下离开的家，他当然担心。忧也不必说，担心父子碰面。鹏飞跟妈妈解释说，他回来拿书包，平时午饭在学校吃，海云让他吃了饭走，他便听话的去卫生间洗手。母子在餐桌边坐下，海云细看儿子的脸色，没看出不快的阴影，心里颇感安慰，到底还是孩子。用筷子把清蒸草鱼的中段分割接下来，放到儿子的碗里。儿子一向不愿吃鱼，嫌吐刺麻烦，这次呢却什么也没说，乖乖的吃。海云哪里想得到，这顺从是由于歉意和内疚了，心情越发轻松了些。一轻松就忍不住絮叨，吃了饭啊就走啊，别耽误下午的课，按原计划高考，不要受你爸干扰。你爸态度不好不是冲你，部队上一个战士跳伞受伤，幸好没死，要不啊又得算事故。想在丈夫回来之前做好儿子工作，防患于未然。这时候电话响了，鹏飞去接电话，电话找他父亲的，只说一句就挂了，说的是你来招待所找我，先不要跟你妈说。鹏飞心猛地一紧，他又要干什么呀？但随即镇定，任尔东西南北风，我自岿然不动。放下电话，跟妈妈说同学找他，在大院门口，他去去就来，就走了。湘江在招待所房间等儿子，面前茶几上放着那张招飞表格，父亲一栏的后头已填上彭湘江三个字。他得尽快跟儿子谈一次，高考在即，不容耽搁。他感到了儿子的决心，他得搞清楚这决心的性质和程度。噔噔，两下轻重得当的敲门声，带着点示威示范性质的礼貌礼节，当然也可能是湘江多心。得到允许之后，鹏飞扭门进来，高高大大，猛一看不细看，还真就是一个男人，一条汉子，但愿不是徒有其表。湘江伸出右手，用中间三个指头把表格往前推推，拿去吧，我签了。他注意到儿子明显一愣，马上按住表格拖回原处。 能不能请你说说，到底为什么要参加招妃？就因为我说的那几句话吗？ 不说这些了，您只要签了字，就成。 湘江叮嘱自己冷静，现在不是老子对儿子，是一个成年人对另一个成年人。近几日与儿子的频繁接触和连续交锋，他明显感觉到了儿子身上的某些变化。海云上午的电话进一步帮他理清了这种感觉，儿子成年了。他希望是真的如此。他怕他半生不熟却自认为成熟，怕他倚仗青春有恃无恐。青春是什么呀？是造物主送的个大礼包，人人有份儿。包装炫目华丽，充满魅惑，很易令人昏头，以为只要拥有了它，便可无极无敌。极致一层层包装拆将开来，很多人，绝大部分人，得到的是失望。自然还有清醒，只可惜人生经验获得的同时，就意味着作废。19岁的孩子处在面前，投放出偌大的一块身影，屋里光线都因之暗了许多。湘江对他说：“ 坐，我想啊，还是先把事情跟你说清楚，说清楚了，你再做最后决定。” 鹏飞捡一张单人沙发坐下，坐得尽可能离父亲远一些，目光是拒人千里之外的高度警惕。待他坐定了，湘江语气平和着说：“ 先说说，你对飞行员了解多少啊？” 鹏飞只回了句：“体检很严”，就卡住，就说不下去了。湘江不想为难他，这次谈话的目的是解决问题。 他点点头说：“不错，体检很严，但是你要是能在体检阶段就被淘汰了，还好了呢，倒什么都不耽误了呢，你还可以接着参加你的高考，怕就怕你体检过了，被招走了，一两年之后再被淘汰下来。”“ 怎么见得我就得被淘汰下来啊？”“ 基于我对你的了解，受不了委屈，经不起挫折，缺少基本的独立生活能力，严重的娇娇二气。” 鹏飞粗鲁打断父亲毫无新意的老调：“ 这些您不说我都知道，我在您眼里头一无是处，我知道。” 湘江毫不介意，叫儿子来之前，他下定决心平心静气，径自说下去。而选拔培养飞行员的过程，是一个不断淘汰的过程。体检第一关，淘汰率就不说了。一个城市挑不出一个来，是城市。第一关过了，空军飞行预备学校，简称预校，1年0.8个月。1年8个月，两个内容：体能、文化。文化你没问题，体能短跑、长跑、单杠、双杠，跟全军一样。预校还要加上旋梯、滚轮和跳伞。这里的难度现在跟你说也是白说，不亲身经历的人很难体会。简单说，淘汰率一半，剩下的一半进航校正式学习飞行，先飞初教机，也就是初级教练机，10个月，淘汰率还是一半。而后高教机、高级教练机也是10个月， 淘汰率又是一半。 即使从航校毕业到了部队，还会有被淘汰的可能。以色列空军做过一个统计，从进预校到成熟飞行员，其淘汰率在 95% 以上。这些话在鹏飞听来，新鲜也不新鲜。新鲜的是具体内容和数据，不新鲜的是他知道真正能上天飞很难，他父亲都是被淘汰的。还要向你强调一点的是，这个过程中充满了危险。远的不说，前不久我们部队刚出了事儿。 这个我听我妈说了。 鹏飞不想在他面前多待一分钟。 你妈知道什么呀？ 一个战士跳伞受了伤， 事实是两个战士一死一伤。 死的那个腿骨从腹腔一直插进了胸腔。鹏飞微微地震了一震，这一震没能逃得过湘江的眼睛。他盯着儿子说，而跳伞是飞行员的必须科目，你觉得你能行吗？ 问话中语调里带有侮辱性质的小觑毫不含糊。 鹏飞身体挺得笔直，一仰下颌反问， 哪方面？跳伞吗？你不是一直在跳吗？ 你自己觉得你能和我比吗？ 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吗？ 我不觉着我了不起，我能做到的我的部队都能做到， 但是我做不到。 湘江不说话了，默认。于是鹏飞也不再说话，一伸手抓起茶几上父亲签了字的招飞表格，起身就走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林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贺西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